知不觉被曲折一张网，就算命运中的浪冲吧撞吧打扰吧，才不散住你享受的情感。我想莫非就是缘分吧，让我就 却